在朝鲜解放71周年之际，共和国英雄安东守遗属郑一新同胞14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，鞠躬致敬。